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是周六哈，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李松律师。李律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李松律师呢，在08年创立了李松房地产律师团队。那这个团队呢，发展至今已经拥有多名颇具房地产法律处理经验的职业律师，也是咱们国内比较早建立的只专注于房地产诉讼领域的精英律师团队。所以大家有什么关于房产法律的问题，那今天呢，都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发送过来。另外，平常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开通了一个冬日福利哈，就是随时都可以把您的房产法律问题通过我们的微信，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的方式发送给我们。啊，到时候会请专业的这个律师朋友给大家打电话。那当然，李松律今天律师来了嘛，所以现场我们就可以给大家来进行解答了。大家有问题，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呢，今天李松律师来不光是给大家回答问题啊，另外还有奖品呢，也是这个李松律师所写的《房产纠纷处理大全：李松律师说案》这本书。那这本书当中呢，非常的实用啊，就是里面有很多，比如说购买二手房啊、回迁房啊、公房啊等各类房产的一些纠纷问题，比如说大家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哈，您都可以去看一下。而且呢，里边这些都是非常专业的一些房产法律的知识，而且也通过一些跟我们平常一样啊，通过一些案例啊，给大家来去分析一下。这样看起来呢，既不枯燥，而且呢还能了解每种不同案子当中的一些细节点啊，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哈。如果您有一些房产法律的一些什么房子的一些纠纷啊、问题啊，您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那今天呢，我们还是免费的送给大家啊，也希望大家能从中得到一些帮助。那同样，大家还是要把您的手机号、还有您的姓名，包括我要书啊这三个字发送给我们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到时候会从中挑选五位听众朋友来送出我们的这个书啊。记好了，您通过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哈，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包括要书啊，还有一些房产法律问题呀 啊都通过这个方面来发送给我们。那我们在上节目之前呢，有两个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也是之前一直期待着李松律师来啊，所以呢，咱们一上来先把这俩问题呢给大家来解决一下，之后我们再来看今天的这个案例哈。第一个问题呢是前两天哈，一直有一位听众二毛啊，他就想问一下关于这个遗嘱的事儿啊，因为他自己写了一份，但是呢就怕写的吧不合规矩或者不对啊，所以特别想请李律师给他分析一下。我大概念一下哈，我不把具体内容内，就大概的一个形式念一下。上面先写的房产遗嘱四个字啊，最开始，然后底下立遗人某某然后是比如说男女、汉族身份证号什么什么的哈。然后呢后面写到说，因为已婚而且已有一个儿子故立遗嘱啊，以防将来不必要的纠纷啊，大概写了这么一句话。内容如下啊， 他说将他名下的位于北京某某某某什么几单元几号的多少住房多少平米，然后不动产登记号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哈进行分割。一个是现任丈夫呢某某啊继承这个70平米，因为他这本来这房子是170多平米哈， 嗯， 然后呢其余的啊也就是其余的100平米吧，他差不多这意思哈，由儿子谁来继承。那若有一方想获得整套住房权，按当时的市价牌价来补偿对方，大概就完了，这么一个遗嘱。 哦，我听清楚了。 嗯， 实际上这个听众朋友呢，他是一个再婚的一个家庭啊，就是又找了一个后老伴儿， 应该是 啊，然后呢立了一遗嘱， 嗯 啊，170平米的房子呢，70平米给了这个后老伴儿， 嗯， 剩下的100平米呢给这个儿子， 嗯， 这个遗嘱呢，我觉得呢，有点瑕疵。瑕疵在哪呢？第一，是不是没有署名？我看着好像没有署名吧，是吧？没有署名和日期。 看一下，没有。 对，嗯，一个，因为你这个遗嘱呢，首先，如果是这个听众朋友所写的呢，它应该属于一个自述遗嘱。 嗯， 自述遗嘱呢，就整个的遗嘱的内容由这个立遗嘱人来自己进行书写。那么在书写完毕以后呢，应该把名字写上，把日期写上。 嗯， 这是咱们继承法的一个要求。 嗯， 所以没有名字，没有日期，这不符合自述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 嗯， 所以你如果写的话呢，把名字和日期 加上，嗯， 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最好是用份额来表述，别说平米数。 嗯， 平米数这个问题到底是几分之几啊？这问题还是有点多多少少的是有点问题， 嗯， 啊。最好你份额， 就比如说现任丈夫得，比如说得 40%， 百分之多少？ 哎， 啊，对对对， 儿子占60%， 嗯， 哎，这样表述可能更好一些。 嗯， 再一个呢，后边这些话啊，谁要取得房产，然后另一方取得房产，一方给另一方相应的这个市场对价，这种就不是立遗嘱的内容， 嗯， 啊，这个不属于立遗嘱的内容。 对，这句话你就可以不用写了。 对，这句话没有必要， 嗯， 这句话由他们自己来进行协商吧，啊， 嗯， 这个不属于遗嘱的这个内容， 嗯， 所以您这个呢就需要完善，一个是把份额表述清楚， 嗯， 再一个呢把名字和日期加上， 嗯， 再一个呢你看看你这个房子还有没有一个其他的问题，就是这个房子，因为我感觉好像是婚前的。他这个处理方式啊，不像是，结婚以后和后老伴取得的，像是婚前的财产啊。那么婚前的财产是不是你和前夫的一个共有财产？ 嗯， 如果是前夫的共有财产的话，那么如果前夫去世以后，那么就已经牵扯了一个继承的问题，应该由你的儿子和你来共同进行继承。 嗯， 你没有权利单独处分这170多平米。 嗯， 啊，除非这个房子完全属于你个人的。 嗯， 因为我现在不了解属不属于你和你前夫的夫妻共有财产。 嗯， 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要注意的。如果这个170平米属于你和你前夫的夫妻共有财产，那么呢应当是由你只占一半，然后另外的二分之一呢由您和您的儿子来进行继承， 嗯， 是吧？所以呢您呢只占一个六分之四，三分之二， 嗯， 哎，所以看看是不是您和前夫夫妻共有的， 嗯， 哎，这是一个你注意的另外一个问题。 嗯，好的。那刚才李律师呢说的也比较清楚了哈，不知道这位朋友有没有明白， 嗯，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欢迎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把您的问题再发送过来。我已经看到有些朋友要书了啊，行，没问题，您写的非常清楚，电话呀，姓名啊都有了哈。如果还有其他朋友想要李松律师这本书的话，一样啊，也是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电话啊一起留下来，上面写到我要书啊，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如果想解决自己的问题纠纷，也可以像刚才那位朋友一样哈，比如把您的名字啊，然后电话都留下来，然后平常我们就会有专业的律师给您来打电话啊。那另外还有位朋友一个问题啊，也是昨天的一位朋友啊，他说我是一个单身妈妈，这个孩子3岁的时候呢，孩子就爸爸就去世了啊。那老公名下呢的一套房子，通过法院啊做了这种遗产的继承，判决他。孩子还有她婆婆啊，三个人是共有这个房屋的1/3每产权啊，每人1/3。那婆婆呢是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而且她的还涉及到大姑姐、二姑姐啊。二姑姐是婆婆的监护人，但是这个房子呢，好像跟她二姑姐没啥太大关系啊。但是有一个大姑姐，说这个大姑姐呢，同时还拥有房屋的使用权。 哦， 可能也就是说，可能大家都在这里边住吧，有可能是 居住使用权，可能是。 哎，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她姐姐能住在她弟弟的房子里面呢？ 有可能是拆迁安置的房子呀。比如说他姐姐可能是安置人口， 嗯， 可能这个房子登记的，比如说，她老公的这个名下 是吧？ 或者是登记在 他们共同的父亲的名下，后来他们又进行了一个细产分割， 有可能， 哎，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对， 那么拆迁的话呢，他可能是个安置人口，对这个房子有居住， 所以他住在里面是吧？ 啊，并不是完全买的那种商品房。 嗯，然后他说他大姑姐很不讲道理，说强行把他房子的三分之二以婆婆的名义出租给他人居住。啊，其实这大姑姐，我觉得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她只有使用权，她不能自己去出租， 对 对 对, 对吧， 使用权的人她是不能出租的。 而且就算她出租，还不能三分之二啊。如果她婆婆愿意的话，也只是三分之一，对吧？还有她孩子和她的呢，对吧？ 我估计她这个房子应该她不可分性，她做可能就整体租出去了。只是这个听众朋友认为呢，她享有三分之二的份额，没把钱给她， 好像不是还在里边住着。就等于说租出去的呢，有可能是把另外的， 啊、 比如说这一间房、 啊、 或者怎么租出去， 啊、 我估计啊， 是这么情况。 咱再听， 老太太可能住一间，另外的可能一间两间他租出去了，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对、啊，老太太租没住还真不知道，反正他们应该是住着的啊。 大姑姐住着呢。 继续往下听啊，说这租房钱呢，全部被大姑姐以婆婆的名义拿走了。 嗯， 说现在这个大姑姐呢，还向法院起诉，说管他要房租。 这事儿啊，也是听这个听众朋友的一面之词，这里边前后都有矛盾。是吧，如果是他大姑姐拿着房租向他表述了，为什么大姑姐起诉他要房租、嗯、 就是说可能他觉得他想他另外住的那块房子要房租呗，就不知道了啊，这但我这么理解、啊、 所以我就觉得他说的有点问题吧。 然后 我们就假设几种情况呗， 对 吧， 但是还没说完呢，继续 还没说完 他说现在呢他不想和婆婆家人共同拥有这个房屋、 嗯嗯、 请问怎么办啊，因为他的和他孩子呢是北京的低保户啊，没有钱支付给婆婆、 啊、 婆婆也没有钱给他， 嗯， 那他婆婆名下呢还有一套房子、 嗯、 所以假如说现在把房子卖了，她婆婆是有房居住的，但是她和她孩子没有其他房了，那现在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啊，所以怎么去解决这个，而且不想再跟婆家有任何房产的一些纠纷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那个因为这个听众朋友呢他是占三分之一，加上加他孩子三 分 之 二， 现在目前这种局势我认为不利于双方再共同共有下去，因为这个矛盾啊已经比较大了，再住下去或者共同居住下去啊，这个矛盾会越来越深。我建议你还到法院起诉一下，对这个房子呢做一下彻底分割。你婆婆不是没有钱吗？你最好呢，这种情况是把房子判给你，然后你判给你以后呢，你来出卖这个房屋，啊，然后呢按照房屋的市场价值的三分之一，然后你给你婆婆相应的对价。那么你拿着这三分之二的钱，你单独再买一套房子，小房比这个小点的房子再去居住，这样的话你不闹心。 对， 哎，至于说这个房租的问题呢，这种情况下呢，一般，假设一种情况哈，比如说这种情况，你婆婆占三分之一，占三分之二，你婆婆把房子租出去了，她全部的拿着房租，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主张三分之二的这个房租，因为这个房子呢。你的婆婆只占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是你的份额，她没有权利拿整个房子的这个房租。哎，这个多余的三分之二的这个收益应该是归你所有。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没租，你婆婆一个人居住，你说给你婆婆要三分之二的房租，你说你住我的房，你给三分之二的房租吧，这要不了。哎，因为你都是共有人，大家都有居住使用的权利啊，不能说一个方共有人居住了，那么没有居住的共有人就向人家要这个房租，双方没有租赁关系，啊，不能要房租。因为这个问题啊，有好多听众朋友在问，说这房子我也是共有人，我没住，我兄弟姐妹住着呢，他是不是该给我房租？我就一块说一说，要不了，因为双方没有租赁关系。他要租出去行，租出去你就按你占所占的比例所对应的房租来主张相应的权利，这也是可以的。 好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事儿哈，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反正挺乱的，但是最好的办法可能还是刚才您说的，就是到法院去做一个彻底分割，你就别再说谁占多少份额了，就直接把这房子分了就完了。 对，因为这个房子嘛，它具有它在居住的时候，有的时候它具有不可分割性，有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共有人住着，有的人没住着，所以呢，没住着的人呢，他就想。觉得这个事儿呢，就对他不是特别的公平。那么向这个住着的人主张相应的权利，但住着的人又不给他，就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 那他这里面，比如像他大姑姐有这种使用权的话，那到时候在彻底分割的时候，跟他有关系吗？ 有关系。要使用权的话呢，你得给他相应的一定的补偿。因为你一旦分割完了以后呢，比如说你把这房子以后要卖掉，那么你大姑姐这个居住权就丧失了。那么居住权人丧失这个居住权呢，那么你得给他相应的一定的补偿。补偿，那么具体这个补偿的标准我就不好说了，因为使用权嘛，补偿标准呢，这个法院根据案件的情况来定，有判的多的，有判的少，司法实践中也不统一，大家给补偿。 好的，明白了。行，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行吧，那我们下面抓紧时间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案例哈，中间有什么问题我们再随时穿插吧。 可以，可以。 今天案例第一个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儿？ 今天讲的第一个案例呢是，由于假离婚。 双方来进行买房而引发的一些家庭之间的这种房产纠纷啊。这个案例呢也是近期我接触的一个案例啊，双方还到了法院， 嗯， 结果呢这个原告呢这个打的还不是特别满意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觉得呢目前呢我觉得确实就这种假离婚而买房有一定的这种代表性， 嗯 啊，有一部分的人在做这个事儿，所以呢我今天讲一讲啊，让那些存在这种假离婚买房的朋友呢要引起一些注意啊。那么案件的情况是这样的，张红和李军大学毕业后呢两人结婚，两人啊这个买了一套位于海淀区的302号房屋，房子呢登记在李军名下。后来啊这个张红的父亲啊也想买房，但是啊因为岁数大了贷不下款来，就想以张红的名义来贷款，就想让张红来买。但是张红和李军啊名下有一套，已经有一套房产了，再买房啊就属于二套房了。为了这个少交税款啊，能帮助这个父亲啊按首套房购房，那么两人就商量先办理离婚，然后呢买了房子以后再复婚。两人商量好以后啊就到民政局啊办理了离婚手续。那么在办理离婚手续的时候啊，民政局要求他们签一个离婚协议，那么双方啊就按民政局的要求啊签了一个离婚协议。在这个离婚协议当中啊，双方记载了那么一个内容，双方约定对于财产分割啊没有争议，都同意离婚啊，有那么一个约定。两人离婚以后啊，张红的父亲就出资以张红的名义购买了位于朝阳区的502号房屋。买房之后啊，这个张红啊就找李军啊赶紧复婚，但是这个李军啊老是借故推脱。没想到啊在三年以后啊，这个李军啊就与另外一个女人叫王丽的女人结婚了。这时候啊张红了解到这个情况，觉得这看到这个覆水难收啊，这个不可能再和李军复婚了，就要求李军啊把302号房屋啊补偿给自己。李军也同意了啊，两人啊就写了一个房屋分割协议。协议的第一条约定啊，302号房屋归张红所有，经双方签字后即可生效。但是这个协议的最后一条啊又约定，该协议啊到公证处公证后才发生法律效力。哎，这个协议约的也比较有意思啊，就是房子302归张红所有，但是呢是双方签字后即可生效。 嗯， 但最后一条又约了一个呢，双方到公证处后啊才发生法律效力。哎，有那么一个约定。这是一个，这个案子呢稍微有意思，比较复杂一点啊，有意思。这个张红啊就拿着这个协议啊到公证处啊去办公证。在办理公证的时候啊，这个李军告知啊，这个房子啊302号房屋啊他已经过户到自己现任妻子王丽的名下了。那么在这个协议而且约定的是经过公证才发生法律效力。故啊双方签订的这个房产分割协议啊没有发生法律效力，也拒绝再和这个张红办理相应的公证手续。这下子张红就非常的生气，一气之下张红啊就以所有权确认的案由将李军和王丽诉到法院。那么他到了法院有两项请求，一个是请求呢就是李军与王丽签订的将302号房屋过户到王丽名下的更名协议无效啊，就是他俩之间的更名协议啊要求确认无效。第二个呢要求确认302号房屋归自己单独所有。但是法院最终啊是驳回了张红的诉讼请求。张红呢他不知道这个事儿该怎么办了。 嗯， 这个案子我介绍一下啊，因为比较长我简单的说一下。嗯，就是张红和李军呢 假离婚。 哎，他们 结果导成真离婚了。 他们啊这个在夫妻存心意见买了一套302的房子。 嗯， 买完了以后啊，这个张红的父亲啊就想也买套房子。 嗯， 但是呢他已经没法再贷款了，就想以张红的名义 买。 这样的话呢能贷下款来。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能按首套房来处理。 嗯， 啊就是这样的话呢，张红和李军呢就到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那办理离婚的时候啊，双方办离婚的时候得签个离婚协议啊， 嗯， 啊这是民政局的要求啊。在离婚协议当中，因为双方没有真离婚的意思吧，对于夫妻存续间的302没做任何的约定，只是约了一个什么内容呢，对于财产分配啊没有任何的争议，就约了那么个内容，就草草的就办理完离婚了。 嗯， 离婚了以后呢，张红的父亲就出资以张红的名义把朝阳的一套502号房屋就买下来了。买完以后啊，这个张红啊就让李军啊 就督促他赶紧复婚。这个李军啊老拖，这一拖就是三年。没想到三年以后啊，这个李军啊和一个叫王丽的人啊登记结婚了。 嗯， 这时候张红一看就不干了，就来找李军来算账，说你现在和别的女人结婚了，咱俩那个302你得给我。这时候李军他理亏，行，那就给你吧。双方又签了一个房产分割协议。 嗯， 在这个房产分割协议里边，双方都签字了，约定呢，婚前的这个婚姻存续间购得的这个302，啊，归这个张红所有，啊，双方签字后即发生法律效力。但同时呢，在协议的最后一条又说了，经公证后发生法律效力。哎，这个协议有点前后矛盾。 对， 签字后生效，后来又说经公证后发生法律效力。哎，签完这个协议以后，这个张红就找李军去办公证去。可是没过多久，这个李军说了，这个房子我不给你办这个，不给你做这个公证了，我不给你签这个公证的这个协议，因为这个房子我已经过户到这个我先生的妻子王丽名下了，而且呢咱俩也约好了是经公证后发生法律效力，这没经公证，所以咱俩签的这个房产分割协议啊也不发生法律效力，我也没有公证的义务，现在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已经供到别人名下了。这张红就恼了，说你现在欺骗我的感情，又没复婚，签了协议又反悔， 这男的， 我现在就把你 太不是东西了、 这也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把你把这个丈夫啊，前夫李军和李军的现任妻子王丽诉到法院。 嗯， 可是到了法院以后，他告了什么内容呢？他告了两项内容，一个呢是确认李军把这个302过到王丽名下的签的这个更名协议无效。第二个呢是要求确认302号房屋归他单独个人所有。 嗯， 这个没想到啊，这个王丽，这个张红没想到啊，到了法院以后啊，经过几次开庭以后啊，法院是驳回了他的诉求。他觉得自己很占理儿，怎么挺占理儿这个事儿就被法院驳回了呢？ 嗯，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打官司一个名头不对吧，是吧？ 我觉得这个主持人的这个法律意识已经很强了，这个已经很有这个法律上的这种意识了。 换种方式啊、 实际上大家一听觉得挺占理儿，但是到法院没支持。 嗯， 啊，没支持原因呢，法院是这么表述的。我看了这个判决了啊，找到我的时候，因为这个张红找到我的时候啊，他是拿了一个败诉的判决让我看了看，因为他当时不理解，说李律师我挺占理儿，为什么到法院打官司还吃了亏？ 嗯， 我不理解。后来我把这个判决仔细的读了读。法院是那么认为的，说呀，一个你在这个诉求当中你确认的是所有权确认纠纷，但是你的诉求是确认什么呢？是一项是这个李军将302号房屋过户到王丽名下的这个协议无效。首先一个是确认协议无效，这里边牵扯到一个协议一个合同效力的问题。第二一点呢，又确认房屋归你所有。你这个合同一个案子里边牵扯到有两个法律关系啊，当然法院没有我说的那么清楚啊，是我给他做了一个解读啊，我说的清楚一点。 嗯， 就是在这一个所有权确认当中，它体现了两个案由，一个案由是确认合同无效，就是确认李军将302号房屋过户到王丽名下的这个更名协议无效，这是一个确认合同无效的一个案由，是单独的一个案件。 嗯， 房屋所有权确认又是一个案件，那么你在一个房屋所有权确认案件当中，你体现了两个案由，也就是两个案件。而这两个案件，这个房屋所有权确认案件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呢？必须是李军更名到王丽这个协议无效。 嗯， 是不是这个协议只有无效的情况下，重新回到李军名下，你才能进行一个确权？ 嗯， 现在李军把房子已经转移到别人名下了，你确权，你首先要解决他俩之间的协议问题啊。 嗯， 你协议问题没有解决，你如何进行确权？ 嗯， 这是有存在的一个协议的纠纷。还有一个协议的纠纷，你确认单独所有，你和李军是不是还签了一个房产分割协议啊？这个协议也是有争议的，是吧？你约了是302归你所有，但同时呢又约定是签字后生效，那么最后约了一个经公证后才发生法律效力，就是你俩约定这个房屋权属的这个协议也是有争议的，有这么两个争议的协议都没进行处理，那么你就到法院来确认这个房屋所有权。 嗯， 过法院不予支持，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说啊，这个事儿我觉得张红首先是一个受害者，但是呢他打这个官司的时候呢他没有捋清法律关系，因为你要确权的话，你和你丈夫之间是有一个房屋权属纠纷的，但是你丈夫啊，你前夫已经把这个房子转移了，这里边牵扯到一个第三方，在你丈夫将这个房子转移给第三方这个协议没有解决之前，你是不具备确权的基础的。 我再说的通俗一点，比如说我买了主持人的房子，主持人把房子又卖给张三了，这时候房子已经更名到张三名下了，我突然要确认，把主持人和张三告了，确认这个房屋权属，这没法确认。首先我应该把主持人卖，把这个房子卖给张三那个协议打无效掉，回到主持人名下以后， 嗯， 我再主张这个房屋的权属问题。 对， 这里边因为多了一个协议的问题， 是， 所以这个一个道理。 嗯， 因为这个房子目前已经有一个协议过户到王丽名下了，你必须过回来以后再和你丈夫之间确认一个权属。 对， 这个问题，这个听这个就是找我的这个朋友啊，他没有理清这个关系。 嗯， 第二个关系呢，就是你和你前夫还有一个房产分割协议呢，这个协议也是有争议的。 嗯， 你这个协议不让法院给你确认有效的话，你也很难确认权属。 对， 所以这个案子啊，他要打的话呢，他要分三步走。 嗯， 怎么个三步走啊？第一步，首先要确认前夫李军将房屋过户给王丽的这个更名协议无效，打一个确认合同无效。 嗯， 啊，这个我觉得比较好打。不管你和你丈夫签的那个协议是否有效，最起码你有一半的份额吧。 嗯， 你一半的份额，你丈夫没有经过你同意就把房子转移了，最起码他侵犯了你一半的房屋所有权吧。 嗯，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你最少有一半的权利来主张这个房屋的权，可以主张这个房屋权属这个转移行为无效。 嗯， 啊，不管这个房子是全部是你还是50%归你，最少我是有50%的。 嗯， 所以我觉得你先打第一个，确认合同无效，确认完了以后，你还得要打一个，就是因为你这个协议到底发生没发生法律效力啊，是吧？你俩约了是房子归你，签字后即生效，双方确实签字了。最后一条又冒出来，经公证处公证后发生法律效力，又约了那么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和上面那个内容 矛盾， 稍微有点出入啊，有点矛盾啊。那么这个问题也得需要叫法人确认，你们俩这个房产分割协议到底生没生效，你也得要通过法人来确认一下生没生效。如果生效了，房子全部归你；如果没生效，你只能拿一半。所以这个协议的问题你也要解决，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以后，你才能确认这个房子的一个权属问题。 没错，嗯，所以他得从根儿上开始， 对吧？你不能跳过根儿，然后直接来看结果，这肯定是不行。 对，你不能看，因为他没有读懂。他到我这儿来的时候呢，他认为他打输了， 嗯， 他确实也打输了。 嗯， 但是我说啊，我也没建议他上诉，我说你也别上诉了，法院判的没有问题。有的时候啊，你到法院打官司，法院讲究的是一个法律关系，不是一股脑的把所有的问题都给你解决啊。你得捋一个法律关系，一个案子来进行解决。 嗯， 啊，不能在一个案件当中把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掉啊。当然这是你的期望，但是法律上并不是做你这种理解。 嗯， 所以我也没建议他上诉，我说你另诉去吧，就按我说的这三个方式，你另诉去吧，先打两个协议，一个无效，一个有效，等打完了以后，你再确认一个房屋的权属问题。 嗯，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上半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关于这个案子呢，其中还是有很多的细节的哈，我们一会儿下半段的时候呢，从头啊一个一个给大家来说一下，当然也涉及到其他的一些给大家一些这个提示的呢哈，所以一会儿我们来说一下。那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法律问题哈，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一个呢，如果有朋友想要李松律师的这本书的话呢，也一样把您的电话还有您的这个姓名一起发送给我们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来随机的抽取5位的幸运听众朋友来获得我们的这个奖品啊，就是李松律师所写的《李松律师说案》这本书。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买房就上搜狐焦点，房产专家实时讲解，海量房源直播观看，家居装修二手房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尝尝吧， 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呢25%。那今天夜间呢是阴天，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雪或零星小雪，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0%。那今天白天北京地区上午呢受到偏北风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午后呢逐渐转受高空槽的影响，扩散条件转差。综合来看呢，空气的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到3级。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为此还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李松律师。李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李松律师呢在08年创立了李松房地产的律师团队，发展至今呢已经拥有多名颇具房地产法律处理经验的职业律师，也是咱们国内比较早建立的只专注于房地产领域的这种精英的团队哈。所以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都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把您的问题发送到安居好声音啊，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上面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呢，我们今天呢还是会有这个李松律师说案这本书，那也是想免费的送给大家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把您的手机号还有您的姓名一起发送过来。李律师这本书呢里面有很多啊，包括一些房产问题上的一些纠纷啊，拆迁啊，包括这个二手房、回迁房、公房啊，各类房产的一些问题啊，上面都会有。所以呢也是非常专业的，而且也是非常实用的一本书。我们也是把这本书呢也是免费的送给大家啊。如果大家想要，再重复一下，您记好了，把您的手机号还有您的姓名一起发送给我们，我们会有专业的律师啊给您打电话啊，包括怎么领取啊等等哈。好的，那我们下半段呢，这样我们先把刚才上半段的这个案例呢说完，然后呢我们再来解决一下朋友们发来的各种的问题以及我们的安居快讯。刚才那个例就是假离婚哈，然后呢变成了真离婚，然后还有一个房产这个纠纷的一个事情哈。那我们通过刚才那个案例哈，就是我们也有一些细节要给大家也来说一下。比如说第一个啊，就这个张红和李军他们俩结婚之后啊，这个房子不是登记在李军的名下吗？这个302号这个房子啊，那按说他是不管登记在谁名下，结婚后买的那就应该是属于夫妻共有财产吧？ 是，应该是属于夫妻共有财产。 嗯，那他们双方签订了一个房屋分割协议呢，这个协议会不会有效？因为当时是虽然是假离婚状态，但是我们包括法院啊，不会理解他是假离婚哈、啊，所以他那个签订那个协议是否有效？ 对，他是这样，他签订了一个房屋分割协议。 嗯， 这个分割协议呢，就是在这个发现李军再婚以后， 嗯， 那么这个张红找到李军，要求把这个302号房屋都归他所有。 嗯， 他们又签了一个房屋分割协议。在这个房屋分割协议里边嘛，他们是这么约定的，302号房屋是归张红所有，房屋这个协议签字生效后，双方协议双方签字后生效啊，有那么一个约定，双方签字后生效、嗯、同时呢又在协议的最后一条约定的，经公证后发生法律效力。 嗯嗯， 这俩刚才主持人也说了， 嗯， 矛盾是吧？ 对， 这个呢实际上这个协议啊确实存在一定的瑕疵，客观说、嗯，那么一般的那个协议呢，是我们签完协议后呢，从法律上讲呢，它就双方签字后就发生法律效力。如果双方有单独的这种约定，按照单独的约定，比如说你可以单独约定，这个协议签完了啊、比如说经过公证后才发生法律效力，或者是呢双方签字后，或者是签字后，然后呢具备一个什么样的条件，比如说找了个第三方证明人签字后生效，你都可以附这种条件，如果没附的话呢，就以签字后生效为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则。 嗯， 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那么这个房屋分割协议，那么约定了两个生效的这个条件，啊，这两个生效的条件是不是有点矛盾？啊，是生效了，还到底是没生效？我觉得呢，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那么按照双方第一条约定的，双方签字后即生效，所以这个协议已经生效了。已经生效的协议，你再约定它经公证后再发生法律效力，再约定它二次生效，已经生效的不存在再二次生效的问题。 嗯， 所以呢，我觉得第一种理解就是这个协议已经生效了，啊，公证那个再约定具有法律效力没有实际意义。 嗯， 因为双方已经明确约定经签字后生效，啊，再约定公证。 当时他们签的时候也是啊， 他们啊，我估计也不是特别懂，好像认为公证后啊效力更高。可能有一，这里我也说一说，签这个协议并不需要公证，公证不公证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实际意义。一个协议签完了以后，只要双方签了字了，发生纠纷以后，法院是根据合同的条款来进行判定谁赢谁输，他绝对不会说经过公证后是吧判赢谁赢谁输。所以这本身呢就是当事人的一种的误区，他好像认为签了做了公证，咱俩签了字以后呢，这个效力还不够，得经过公证后啊才具有更高的效力。我觉得他们可能当时是出于这么一种考虑，但是呢这种考虑是一种误解啊，不，协议不需要公证。什么需要公证呢？遗嘱经公证的遗嘱效力比自书遗嘱代书遗嘱的效力要高，而且不容易被推翻。 嗯， 所以大家有这种意识，如果签合同没有必要我们去公证去做公证，如果是做遗嘱我们有必要去公证处做这个公证遗嘱。 嗯， 行，这个案子咱接着往下说，就这是第一种理解，就这个协议已经生效了，再约定公证后发生法律效力啊没有实际意义，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说这个协议啊是约了两种条件才能生效，一是签字生效，二是呢公证生效，就是两个同时具备才发生法律效力，这是第二种解释。如果没有经过公证，那么认为还是其中的一个条件没有具备，所以按照第二种解释呢，它就是没发生法律效力。那么法院会按哪一种呢？我觉得啊，这个呢，我觉得呢，这两种解释啊都有一定的道理。 嗯， 那么作为张红呢，我觉得他是应该属于一个弱势群体，那么你呢在这个案件当中是一个受害方，一个啊，受欺骗方，那么在左右都能做解释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案件尽量的还是拿出对方存在一些严重过错的一些证据， 嗯， 让法院认定这个人是一个道德败坏、欺骗他人感情的一个人，这样的话呢，法院才有可能支持你。有两种解释，我说哪一种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呢，法院嘛，他最终要站到正义的一边，要保护弱者， 嗯， 啊，我觉得呢。就是说你这个案件当中，一个是在这个协议当中要尽量的说服法官，第二个呢你要拿出对方存在什么样的过错，怎么欺骗你的一些证据，对这个人进行一个抹黑。 嗯， 这样的话做两种解释的话，法院才可能采用你的这种解释。 嗯， 啊，这是我觉得这个朋友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啊。 嗯，那另外啊，比如说在双方的离婚协议当中呢，就是说离婚后双方没有其他的一些财产争议哈。302号房子呢又登记在李军名下。 嗯， 那能根据这个离婚协议的约定，说明这个张红是不是放弃了302的这个权属问题呢？ 啊，是这样，我觉得呢，这个离婚协议呢，首先来说呢，双方呢是按照民政局的要求签的那么个离婚协议啊，因为你离婚的时候必须得有离婚协议啊，没有离婚协议他给你办不了这个离婚手续。但是由于双方呢没有真实离婚的这个意思啊，双方是为了买房而办理离婚，所以这个离婚协议啊写的比较简单啊，就是没有其他财产争议。没有其他财产争议不代表张红放弃302的房屋产权， 嗯， 这是两回事儿， 嗯， 是吧？人家在这个协议当中也没有明确约定说302归李军单独个人所有，没有做这种约定，只是说双方没有其他财产争议，所以这个呢条款内容呢不能推断出张红放弃了302号房屋权利，推断不出来啊。 嗯，那这咱们也之前说过啊，就是说他们俩的这个离婚呢， 嗯， 虽然说是这个假离婚， 嗯， 但是法律上应该是不认可这种假的，就是反正你签了离婚协议那就是离婚，或者你领了离婚证了就是离婚了。 对对对， 对吧？ 嗯， 那如果说张红想通过比如说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来证明说他们之间的这种比如说这种不是真情实意的表露， 嗯， 这个能不能撤销这种假离婚？ 哦，像这个案件当中呢，他是不能撤销这个离婚这个具体性质行为的，它是不能撤销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很多离婚的目的有很多种， 嗯， 有的是感情破裂了去离婚， 嗯， 有的人呢是为了买房， 嗯， 半生单身而离婚，还有的人呢是为了规避债务啊而离婚，就是离婚的种类很多。人家民政局不管你什么原因，你只要双方自愿到我这儿办理了离婚手续，我就给你办，是吧？你不是自愿离婚，所以呢，你们这个原因的话呢，人家民政局和法律上人家都不管，只要是你双方亲自到场办理了离婚手续，那么就视为在法律上你们双方离婚了， 嗯， 而且人家民政局不存在任何的过错行为， 嗯， 所以你通过法院撤也撤不了。但是啊， 嗯， 有一种例外的那种情形啊，有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情况，我原来遇到一个案例啊，也是因为买房子，那个当事人呢，他本身是一个单身，还是一个姑娘，没有结婚。但是呢，他在北京买房呢，他是外地户口，他社保没满五年，他没有购房资格。在这种情况下呢，中介啊给他办了一个结婚证，给他办了一个结婚证，这个结婚证是真的。后来呢，又给他办了一个离婚证，买完房子以后又弄了个离婚。后来这个姑娘，这个女孩发现这个问题了，到网上一查，哎， 我离过婚了， 我先结过婚，后来我离过婚，后来到民政局一查，还有他的答案。 嗯， 后来发现那个和他结婚的人根本就不认识。哎，这种情况就可以撤销这个结婚行为和这种离婚行为。为什么呢？你没有亲自到场，这个结婚离婚啊不是你的真实意思表示。 哎，说这东西不应该啊，就是必须得都得真人到场了以后才能 这事儿。他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这样，双方伪造一个身份证， 嗯， 是吧？到那里啊，一个男一女的弄一个身份证，那个名字，那个身份证号，到那里反正这民政部门审查的也不严，就出现这说的也都是真实的案例，听的也是笑话啊，这也不是笑话，这是真事儿。他那个呢，我就给他建议打行政诉讼去，把民政局告上法庭。我连去都没去，你凭什么认定我结婚，认定我离婚呢？是吧？这种情况就没有去，别人帮着你办的这种结婚证啊、离婚证啊，这是可以通过法院来予以撤销，或者确认他的违法。你确认了以后，你还是单身，没结过婚啊。当然，你要没确认，那你再结婚就属于二婚了啊。 嗯，是的。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张红当时不是为了帮这个父亲然后买房而离的婚嘛， 嗯， 假如啊，咱们就说假如， 嗯， 当时为了取得购房资格离婚了，然后那张红用了夫妻共同的财产买下的这个，不是刚才那302，是502的那个后来那套房， 嗯， 那双方如果是为了共同买房而办理的这个离婚手续， 嗯， 那这个时候登记在张红名下这个502号房归谁所有呢？ 哦，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假设一下，就是和他父亲无关，就是双方为了买房而离婚，钱呢都是双方出的。 嗯， 这时候离了婚以后，取得了购房资格，房子登记在张红一个人名下。 嗯， 这个房子算谁的？ 嗯， 这个房子应该算是夫妻共有财产。 嗯， 首先呢，双方买房是双方共同来买房，因为用的是夫妻共有财产，按照双方的约定是吧？结婚离婚呢，也只是为了是为了达到购房的一种目的，才办理了这种离婚手续。 嗯， 所以呢，双方整个围绕着还是以买房，哎，来办理的这种离婚，钱又是双方出的，所以双方呢构成了这种购房的一种合意。所以我认为呢，有这个合意， 就是有这个约定，实际上这个合议什么意思，就双方约了这房子咱俩是咱俩买，这就叫合议啊，这就叫合议。那么又是双方出的资，又有这种合议，所以呢应当是属于双方共同所有。但是有一个问题，作为男方啊，因为这个房子是登记在女方名下，你负有举证义务。 嗯， 你说是假离婚是为了买房而离婚，双方这个房子是有约定，属于夫妻共，属于双方共有的，你得举证。因为现在我也正在，我们这个团队的律师呢也在处理这么一个类似的案件。 嗯， 也就是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双方没有购房资格，办了离婚，买房登记在一方名下，登记完了以后呢，买完房没复婚，一直生活了有大概两年，突然间两年打了仗了，闹了矛盾了，那个登记在一方名下的那一方呢，就诉那个人腾房，这房子是离婚后买的，你不能在这住，我让你腾房，就在处理这种案件。就这种案件已经客观的存在了啊，所以这种案子呢就需要举证了，我们就得要那个没有登记在名下的那个客户呢来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来证明你们当时是双方共同来买房，比如说离婚以后你们双方还在一块共同生活，是吧，这都是很好的一些证据啊。 那另外啊，就比如双方办理完这个离婚手续之后呢，对于这种法律分割共有财产，那有没有这种时间上的一些要求？ 如果咱们婚姻法当中是这么规定的，如果一方有隐匿、变卖、转移夫妻共有财产的，在你知道这个行为后两年内提出啊，就是你比如说他把夫妻共有财产转移给别人了，或者藏起来了啊，或者变卖了，或者毁损了，这时候你知道了，那么在离婚后你要两年提出，如果超过两年再提出，那么法律就不保护你的胜诉权了啊。 另外实践当中啊，这个在北京很多夫妇通过离婚买房，他们这么做呢，就是肯定还是想获得这个房屋吧，这然后这个两人咱再说啊，比如说两个人离婚之后呢，李军不想复婚了，那这个张红能否到法院起诉要求他复婚，这个可能也不行吧，因为刚才说过只要离婚了就是离了。 对对对，这种情况，因为他这种结婚离婚啊，是当事人的一种自由啊，婚姻法是当规定，当事人都有自由结婚啊，自愿离婚的这种，都是自愿的一种行为，任何人不能强迫，所以你通过法院，那法院也不给你处理这种问题啊。 那如果比如双方在协议当中约定哈，也是如果假如啊，双方比如说应该在什么什么什么时间内应该复婚，就是一方如果不复婚的话，向另一方支付巨额的什么违约金什么的，那这种违约金的约定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我觉得这个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因为这个结婚离婚我说了呢，这是婚姻法赋予当事人的权利，这种约定呢我觉得涉嫌违反婚姻法的规定，就是说你干涉了别人结婚或者离婚的自由，是吧，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在约定中违约金的话它涉嫌违反婚姻法，我觉得是无效的。但是啊，主持人，我头几年发现了有一个案例挺有意思，叫做控床费。什么是控床费呢，就是这个男的长期不回家啊，种种原因吧，反正长期不回家，这个女的就和这个男的约了一个签了个协议，什么内容呢，就是说你如果不回家，一天不回家给我多少违约金，两天不回家给我多少违约金，最后打到法院，你觉得支持不支持啊？控床费，男的老是不回家，双方约的有违约金，一天多少钱，您觉得法院会支持吗？女方就告这个男的，男的就是不回家。 这个可能不行吧， 这法院还真判支持了， 支持了。 实际上我觉得在学理上确实有争议，还就给判了，说当时出了这个判决以后，当时在理论界还是一片哗然，说什么都有，有的说应该是遵守契约的自由，有的说呢这怎么能好，回家不回家怎么可能能约束人家呢，这种这个呢我觉得还确实有一定的争议啊。但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是肯定不行的啊，复婚约定违约金是肯定不行的，这种空床费啊，实践当中是有，我觉得有法院是那么判的，但是也是存在一定的争议啊。 另外假如说啊，张红李军所签订的这个房屋的分割协议没有约定双方签字之后生效，就他这不是两个吗，之前咱不是矛盾吗？ 对对对。 如果前面我没签，双方签字后生效，只约定了要去这个公证，才能发生法律效益。那这样的话，这个协议怎么样了？ 如果没公证的话，那么它是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因为双方约定很明确，没有什么签字后生效。 所以还是要按照后面我们约定的这个来走，是吧？ 因为合同嘛，他遵守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既然双方当事人约了，以这个条件作为生效的条件，那就得按这个条件去办。 好的。那如果比如说张红这个案例怎么去打，刚才咱也简单说了 说了说 三步走、 三步走啊。 对对对。那您有哪些比如说经验或者其他需要给大家总结的一些地方，还跟大家再来补充一下吗？ 我觉得首先这种假离婚的方式来进行购房，我觉得风险很大。 刚才说了， 嗯， 一旦离了婚，不能通过法院再要求复婚， 嗯， 这是一点，尽量不要通过假离婚的方式啊，真离婚的方式应该说去办理离婚手续啊，只是双方意思上没有离婚的意思啊， 嗯， 如果非要做，如果说我非要做，那么怎么来做啊？我就想来做，那么你一定要把财产都约定好，原来的财产要约定好，就离婚以后，比如像这个302约定好了，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是夫妻共有，是不是、啊、包括你可能你夫你离完婚以后你还在一块生活，是吧，在离婚以后双方购置的房产都约定清楚了，双方是为了购房而离婚，再购得的其他房产也属于夫妻共有，都约定清楚了，避免发生这种财产的这种纠纷啊， 嗯， 约好。 好的，行，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案例哈、嗯、也算是给大家这个来说一下其中的各涉及的一些点。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啊，法律方面的，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如果想得到李松律师这本书的话，大家把您的手机号还有您的姓名啊一起发送过来，发到我们的公众号上，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发送到上面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哈。那行，那我们还得抓紧时间啊，因为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要说一下、我们的安居快讯啊，我们来看一下。 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近期呢，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先后办理了多起黑中介人员涉嫌强迫这个交易的案件，涉案资金呢达到了10万元。这些黑中介强迫他人交纳中介费，或者以各种方式来强行的收取他人的各种费用，情节严重啊，以涉嫌强迫这个交易罪。 是这个呢，咱们国家有刑法当中有一个强迫交易罪。什么是强迫交易罪呢？就是以暴力威胁强买强卖，是吧，强买强卖，通过暴力的方式，或者是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是接受服务，这都构成这个强迫交易罪啊、 嗯、 所以这种可能是中介的行为比较严重啊。 对，嗯，另外呢，之前也是有朋友说，比如说在燕郊那边，现在就是可能二手房比较难买吧，或者是都有加价呀，或者说一定到场得给多少钱才行。这种我觉得大家先不要助长这种风气啊，可以再等一等，之后你应该会有些新房出来啊，而且比较大的品牌的话，应该还可以。好，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顺德区法院啊，这个日前公开了一宗特殊的离婚后财产纠纷案的一个判决，在婚姻存续期间，为了给自己父母买房啊，妻子叶某向丈夫陈某借钱，并约定会还。后来呢，双方离婚了，陈某向叶某催收这个欠款，但是叶某呢却没有还款的意思。为此，陈某将前妻诉至了法庭。婚内夫妻之间的借款啊，婚后还能要回来吗？这个法院说可以， 我觉得也可以，因为这个钱是女方的父母用了，是吧？他用的这个钱是双方的夫妻共有财产， 嗯， 那么其中的一半你要进行偿还给男方的。啊，所以我觉得是应该还的啊。 嗯，这也是一个欠款里边的。 是。 嗯，好，第三条信息啊，李某出差遇乘机回京，却被告知呢，其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能购买机票。 嗯。 无奈之下，只得联系法院，表示愿意履行义务，请求法院将其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当中撤销。 嗯。 那报纸的记者呢，也是昨天说啊，李某让其家属到法院交清了案款，一起拖欠了11年的执行案件彻底执结。所以啊，我觉得像这种失信的，或者有什么拖欠什么任何费用的，就得早干，就这种厉害一点的。 是， 比如 上次我看到有一个报道，就是有一个失信人去国外，当时还并也是欠人钱，当时还没有限制他出入境，先去到国外，等他买机票回来的时候限制他出入境了，因为他债务没还清，也是列入这种失信人名单。 嗯， 然后他赶紧找人把钱还上，还完了以后，那个进出入境管理局就是把那个限制出入境的那个内容给他取消掉，他才回到了国内。 对呀、啊、所以就是说一定要这种严厉的执行，就各种比如说你不能买房，不能贷款、不能买机票、不能这个等等 限制出入境啊。 对啊、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我国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夫妻法定个人特有财产制、夫妻约定财产制。夫妻约定财产就是指夫妻以契约的形式来决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所有关系的一个财产制度。那近年来一些年轻夫妻选择婚内或婚前约定财产所有，但所有约定都有效吗？那夫妻财产约定过程中应当注意哪些问题呢？ 我觉得一般约定都会有效的，因为这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啊。那么我觉得要注意的问题呢，就是比如说婚后如果购置那些大的资产，比如说房产，可能要卖 婚前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房产，那么才能购得婚后的一些房产。对于这些问题都事先约定好，避免以后发生纠纷啊。那么对于双方婚前的财产以及婚后取得的这些财产，包括工资啊，包括这些股票啊，债券啊，这些收益啊，最好都约定好啊，不光是这些房屋这些权属都约定好，包括他们的孳息你都约定好。如果没约定好的话呢，一般还是视为夫妻共有财产啊。 好，来关注最后一条信息。随着网络点餐爆发式的增长，外卖员进入小区成为了常态。然而身穿外卖服装成为出入小区通行证，却接连发生了乱象。比如说男子假装外卖哥行窃啊什么的哈，使得这个外卖配送给小区安全也是造成了一些隐患哈。所以这个外卖员能否进小区，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还得核实一下身份啊什么的。 是，这个也比较难，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比较难的。你要不让进小区，这业主就不愿意了，是吧？这我买个饭进不来，是吧？挺难办的这个事儿， 是 只能是加强监管， 对 啊，多注意他们，多观察他们。 现在有一些那个比较好的这种、怎么说呢？物业我觉得做的还不错。你像有一些高档小区或者中高档小区，他们是这样，就比如说这个有外卖了，然后呢，就一定会先跟你联系一下你家里人，问你是不是叫外卖了，然后也是到你家的，然后如果是或者怎样的才能让你进去。我这个当然一般比较好的小区 这样 会这样子做， 这样好一些， 对，不是你自己随意出入的。好吧，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那还有一些朋友的问题没有来得及解答，一会儿我们通过公众号的方式给大家回复过去啊。另外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随时啊，其他时间也可以，不限于周六，您都可以把您的问题，法律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并且留下您的电话和您的姓名啊，这样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呢给您打电话，然后您来进行咨询。如果想要李松律师这本书的话，同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然后把您的姓名和手机号留下来啊，上面写到我要书啊就可以了。行，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那明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事情。明天再见。 30多块钱的普通红枣的价格，买到正宗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听到本档节目的听众朋友，您真的是赚到了。新疆阿克苏的红枣又大又甜，因为独特的地理土壤，富含锌、钾等矿物质，果园土壤独具水源，选用的是天然雪水，符合标准检测，独具气候，昼夜温差20度，能够锁住全部营养。所以呢，经常吃红枣啊，必对身体好。想要选红枣的话，一定要选新疆枣。 那现在就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参与到本次新疆阿克苏果园的直采团购，每袋不要商超价格98元，直采价仅1箱5袋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只要199元，每袋每斤划下来仅需39.8元，而且是全国包邮，满意现场付款。拿到之后您会发现啊，每颗枣子都是个大皮薄核小，色好肉鲜，咬上一口不粘牙不卡嗓，这才是正宗的品质。 是的，4007106108，4007106108，团购热线呢，此刻是持续的火热。提醒到各位啊，供给北京的仅有10000斤，下一次到货是什么时候，那谁也说不准。好了啊，非常感谢7588的朋友订购2袋得5袋，2363的订购了2袋得5袋，7852朋友订购4袋得10袋，还有老会员3326的崔女士说，这挂羊头卖狗肉的商家太多了，在你们这儿买啊，我放心。 谢谢电台推荐，质量过关，并且我们是免费送货，满意再付款。红枣的外包装上清楚地写着新疆阿克苏的字样，检测报告相关证明手续齐全，所有之前参团过的听众再次参团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划下来39.8元这个价格，您在市面上能不能买到正宗的，我敢保证不可能。 是的，提醒您啊，4007106108，4007106108，倒计时最后1分钟了。备货是非常的紧张，您别犹豫，先把名额占据下来。199块钱一箱5袋5斤，每斤划算只要39.8元。30几块钱就能享受到20次的红枣枸杞茶，30几块钱就能品尝到味美甘甜、好吃营养的正宗新疆阿克苏大红枣了。 是， 茶社里边跟朋友喝个红枣茶都要大几十块钱， 对呀， 还不如今天把真正的正宗的货带回家，自己动手沏个下午茶。 没错，不仅是泡茶，还能煮稀饭、做银耳莲子羹、做红枣蛋糕、红枣馒头、打豆浆。原价是98块钱一袋，拨打电话参团，1箱5。